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4章，我企埋一边睇咗佢一阵间，发觉佢咧确实系同其他狗唔同嘅，一隻独眼嗰啲空光啊，四日即不甩咁啊，掘住丝先，身上边嘅伤疤更加等佢显得嘅特别嘅凶悍。我呢一次嚟北京，主要系想俾陈天德带一个口信。佢如果仲有良心嘅话咧，就肯定有所触动嘅。睇嚟呢一次冇白嚟，我一直屈闷紧丝先嘅状况到底系咩回事咧？而家有咗呢个陈天德呢一番话，就俾咗我指出一条路啦。原本呢，我心里面一直喺度諗，事先系一个冇字又冇咩认识嘅人，留住亦都系个祸害，随时都可能会惹出事嘅。但系而家睇嚟，只要好好咁养佢，然之后呢，佢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大助力。一旦有事先喺旁边，咁好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咯噃。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当时在地鬼王墓那一个狼狈逃窜的情景，想起了爷爷惨死的场面，当时那一种痛不欲生但是又根本无办法复仇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事先被我们养出了智慧和意识的话，那就能够听人家指挥，为我所用，到时我带住佢牵咗地鬼王嘅老巢都唔系件难事啦。这个陈天德睇个样咧，仲系有啲触动嘅。唔系嘅话，佢亦都唔会无缘无故咁讲我知呢一样嘢。谂到呢度，我就睇住嗰一只盯住丝线系咁喺度掘嘅黑狗，心谂呢、这个陈天德啊爱狗如命，忽然之间送一只咁嘅狗俾我哋。必然是有啲 QK 嘅，再睇一睇呢只狗啊，虽然成身都系伤，但系一啲都唔似平凡嘢啊，一定系有啲咩用意。咁一谂，我同阿豆腐讲：，你唔系早就想养嘅啦咩？将佢带走咧。豆腐啊，反而又唔制咯喎，佢又系咁弹下弹下讲：，你冇听佢讲咩？如果我对佢唔好啊，我条命仔系咁解啊！我先唔想咁莫名其妙瓜老衬啊！我未等豆腐多讲，就揾阿陈天德要咗条绳，然之后自己就将只狗绑起嚟啊，带走咯。冇几耐，我哋两个人一条尸一只狗就企喺个酒店前边。离远睇，如果啲人唔知道，真系以为我哋系嗰啲咩走江湖卖艺嘅人。工作人员咧话俾我哋听，狗系唔俾入里边嘅。我心谂，咁不如将佢寄养喺嗰啲宠物医院里边。皆因我哋仲要喺北京里边留个一头半个月再翻去嘅。不过豆腐就反对啦，佢又话：唔得，如果俾嗰条咁嘅傻佬知道我哋将佢搵咗喺人哋嘅狗笼嗰度十几日。咁仲唔阉咗我哋？佢哋眼珠仔一碌就有咗主意，微微嘴咁笑讲：我有一个办法，不如呢我哋就去投奔阿顾大美女啦，顺便系唔系见一见你嘅咁未来外父咁咩？豆腐呢句话就真系讲到入我个心里边啦。同顾大美女识咗咁耐，北京亦来来回回嚟咗好多次啦。我真系未去过佢屋企喎，不过我心里有数，先唔好讲话人品同埋外在嘅条件啦。就我而家呢个身份，可能呢一位咁嘅老丈人真系唔中意我嘅。我再三考虑，觉得都系为时过早，就要阿豆腐谂个第二个主意啦。豆腐啊，叉住个腰谂咗一谂啊，讲啊有啦，我哋咧去拜访下阴阳面啦，去佢嗰度咁啊黐几日。OK， 等我打个电话过去先。未等我喺度揿住佢，呢条靓仔已经揞出个手机啊，打到俾专水啦。 喂，阿阴阳啊，唔系，阿专大老板啊，我系，咦？点解你一听就听得出嚟嘅？真系犀利啊！就系我啊，豆白字啊，咩话？戆豆，你先戆豆啊！你冚家都系戆豆豆添啊！ 我企喺旁边。 听到豆腐系咁对住部手机喺度喷口水。过一阵间，佢好沮丧咁啊 cut 咗线，一面好唔平衡咁讲：，唉，阴阳面话好欢迎你去作客，顺便咧就有啲事要同你商量下咁。我话咁，然后咧。豆腐好委屈咁喺个地上捽下捽下只脚讲，然后咧佢话唔俾我去，靠近佢屋企100米都唔得嘅。你话佢做乜鬼咁死串嘅吓？唉，咪就一个挖坟盗墓啫，有咩巴闭啫？我吐一啖气，睇住街上嗰啲来来往往嘅车辆，觉得有啲热，谂住阿尊瑞所讲嘅揾我有事。八成可能啊，同呢个夫婿堕有关系嘅。我哋同尊瑞呢个人呢，就虽然交情唔深，都系因为买卖而结识。不过佢对我啲帮助都几大，再加上陈天德嗰一个人情喺度，佢嘅事我无论如何都唔能够推搪。于是我哋打咗个车，两个人一条尸一只狗就去咗专家啦。去之前呢，我先打咗个电话。尊瑞虽然好忙喺外边，但系佢仲系安排中工咧就先行接待。到咗嗰度，早就已经收拾好客房，摆低咗啲嘢。豆腐就带住丝仙去外边啊乱咁转，亦都唔知去咗边度。我就同中工坐喺个客厅嗰度就倾住近况。中工啊听我讲咗嗰一件登仙雨衣嘅事情，平时冷静嘅神色就打破咗。佢蚀咗一声，然之后啊讲：咁好嘅嘢，居然啊被抢走咗。不过呢件事你系做得啱嘅，有道系强龙啊北压地头蛇，更何况嗰个姓李嘅系根据你嘅描述咧，唔单止系地头蛇咁简单啊！你想要将雨衣搞翻嚟，咁啊真系太难啦。不过咧。你将人引入咗呢个援兵墓啊，真系有啲冒险。到时候所有人都失踪晒，唯独嘅得你同埋阿豆小子活住出嚟，李家咧就一定会嚟揾麻烦嘅。我啊讲，所以咧我出咗斗啊冇翻去，谂住就喺北京呢度匿一阵先。嗰个李家势力再大，无非都系两招啫。如果佢嚟暗嘅，咁啊容易啦。唔理系枪定系人，我都有，就系惊佢黎明嘅，咁我啊真系可能顶唔顺啦。中公谂咗谂讲，咁你嘅意思系？我笑咗笑讲，咁我而家咪嚟揾你个当家班救兵咯。中公啊哈哈一笑讲，你啊真系仲系揾啱人啊。老话讲啊，绑住只狗啊养唔肥，啊嗰、那个李家都算系好人物。但系呢亦就喺深圳嗰啲地方算犀利啫。出咗嗰个圈，佢呀算老几呀。佢如果想同我哋当家比嘅话，咁真系厕所里面点灯搵屎呀。跟住佢又讲，不过呢一种嘢就几费功夫嘅。如果系外人，当家就唔会出面㗎啦。不过陈兄弟你又唔算外人。讲嚟呢一次当家仲系要揾你帮忙添。我之前啊听个豆腐讲过，所以都早有准备啦。我就问：吓、啊、咁帮咩忙啊？莫非呢个夫婿度有消息？中公啊岌咗下头，正想再讲嘅时候，尊瑞就翻嚟啦。不过似乎好似有啲咩紧急事咁，略略招呼咗我一声，就一个人走咗上楼。中公啊睇咗一睇表讲：啊！都就快到食饭啦，到时候等当家自己同你讲啦。尊瑞嘅脾气我算了解嘅，虽然对人呢就不冷不热，但系做事就非常之有魄力，从来都唔扭扭零零嘅。跟呢一种人相处就真系几愉快嘅。专家就自己有大厨，睇嚟呢可能系迎客，所以而家啲饭食系几丰盛。豆腐一边食一边喺度感慨咁讲：啊，乜嘢时候我亦都能够请一个厨子专门嚟同我一个人整饭就好啊！尊瑞睇咗一睇佢，淡定咁讲：你可以试下下一世。饭食咗之后呢，尊瑞又带住我同阿豆腐去咗佢嘅书房， 跟住佢即刻就同我讲，你嘅事小钟都同我讲咗，明面上我会摆平，但系如果佢哋嚟暗嘅话，就要睇你自己啦。停咗一停，佢又睇咗睇诗仙，忽然间就笑住咁讲：，你将嗰班人全部都引入到去援兵墓坑里边杀咗，论起暗嚟，恐怕佢哋都比唔上你。我笑咗一笑，讲：，讲讲你啲事啦，系唔系有啲咩进展啊？专帅岌咗岌头，跟住佢就打开咗部电脑，一边攞资料，一边就讲：你哋啱啱从呢个格格尔公主墓盗出嚟嘅三样嘢，带嚟咗好重要嘅线索。呢半年我一直就顺住呢条线索喺度追查，虽然黑灯方面冇查到乜嘢线索，不过其他嘅仲系有啲进展嘅。跟住咧，佢就喺电脑里边调出咗一张图片，我同阿豆腐围个头去睇，发现系一张黑白照片，睇个年份应该好耐噶啦。照片里边系一个着住绿色仿军衫嘅年轻人同埋一个细路哥嘅合影，嗰、那个细路仔咧就光住个头，着住件紫色嘅半长褂。而嗰个膊头上边仲孭住一支猎枪，枪上边就挑住一样嘢，睇唔清楚系乜嘢咧，好似系啲兔仔一样咁嘅小动物咧。专帅啊指一指上边嘅细路讲：呢、这个系48年前嘅相，呢、这个僆仔叫做利格尔，而家已经61岁啊。呢、这个40几年前佢。一个叫做薛安的知青的合影。 薛安， 豆腐就读了一下这个名字，拧晒头咁讲： 冇听过啊。 专帅又当豆腐唔存在，继续同我讲：这个薛安呢，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为人不所知的传奇经历。在知青回城之后，他好快就暴富咗。俗话讲咧，想要富先挖古墓。而家我即刻就明白咗专帅所讲嘅呢句话嘅意思啦。吓、啊，佢唔通系个赌斗嘅？专帅就岌咗岌头讲：唔系专业赌斗嘅，应该系偶尔闯入咗一个古墓，顺便就带咗几样嘢出嚟。后来唔知点解就选择咗移居海外啦。你知道呢，喺嗰一个年代，如果话出国留学系一件光荣嘅事嘅话，咁移民真係要面对好大嘅压力嘅。唔单止係物质上，仲有好多压力係嚟自于精神上。我知道专帅係唔可能同我讲一啲无关紧要嘅嘢，於是我讲：咁佢无意间闯入咗墓，同你要追查嘅嘢係有咩关系呢？专帅就岌咗岌头讲：我嘥咗好大嘅力气先查到咗呢一条线，不过好可惜，呢、这个人去年就啱啱过咗身。不过我打听出佢一直同呢个细路仲保持联系嘅，咁当然啦。而家呢个细路已经系一位60几岁嘅老人嘅咧，我对薛安进行咗好多嘅调查，佢当年卖出其中嘅一样嘢，俾我回购咗翻嚟，其余嘅就不知所踪啦。跟住咧，呢个专帅就喺电脑上边打出咗第二张嘅照片，系一个玉阵，呢一个阵。显然是有一只盘踞住的枯墟铎，并且周围布满晒神纹。